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终于盼来了，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本周六全程联动，金融购车2年零息19800，轿车开回家。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959资讯快报。 据公安部消息，公安部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新号牌式样体现绿色、环保、科技寓意，以绿色为主色调，增加了专用标识。采用新式样、新材料、新工艺以及新的防伪技术。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底色采用渐变绿色，大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底色采用黄绿双拼色。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工本费不变，仍执行现行国家规定的普通汽车号牌收费标准，每副号牌100元。近日，工商总局、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加强对传销重点区域的排查清理，对聚集型传销易发多发区域全面反复清查，完善防控遏制措施，坚决查处一批传销组织和传销骨干。近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念青主持召开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河北省和保定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市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动员全市上下迅速行动起来，以饱满的热情、临战的状态、扎实的作风，高标准做好创城营检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好创城攻坚战。市领导陈宇、张金科、王志前、李庆杰、梁忠林、刘丹、李庆林、赵玉芬出席会议。王彦青指出，在下一步工作中，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创城工作上来，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高度重视创城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要把任务项目化，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协同作战、合力攻坚，要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要严格督查检查，为圆满完成创城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市长陈宇要求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按照测评指标体系和相关工作要求，要进一步清理顽疾，抓紧补齐创建短板，要进一步细化举措，坚决打好创城攻坚战，要加大宣传力度，完善保障机制。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们没再遇见，空荡的街落下白色的雪，忽然间想起过去的画面，现在谁也不在身边，站在回忆的路边，刹那间爱恨都冻结，街上的信号灯亮了，又也是我对昨天说了再见，过往的城 就星光点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整个夜晚。